一直都关乎我的姓名，爱你不爱你越来越不要紧，却是戴了墨镜，只想让你靠近，我想我还欠你一个说下来，后来成了悲哀。说来也奇怪，电影在拍，歌唱舞台输给了一个拥抱的精彩。都爱过，有的人爱得像是一个观众，最基本的感情是也看不懂，爱如是太 they think I'm a fool.

悄悄再去 7000赫，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。 先生您好，欢迎乘坐982专车。

睡如觉，死不去迷的你。想说至此，耳边搁浅，从梦惊醒，处你依稀可见，隔绝了吗？ 守护一个秘密。 错，心潮已奔涌而去，像流不出的江河，江河流流向海，心飞去，去哪里？当时如何找寻你？芬芳还在我怀里，紧抱双臂相守。

自己，我对你有一点动心，

很想骂夸自己的愤怒，想心疼你脆弱无辜，当抱起你泪眼模糊，一瞬间都认输。你说那颗心不会说不会哭，才不想等着被俘虏被辜负，所以关了窗户让我不懂最初，从小小的妥协时，我们才把手牵住，才把手牵住。你说那颗心不会说不会哭，才不想等着被俘虏。所以关了窗户，让我不懂你要的幸福。我们说好一定要幸福，却忘了问你知不知足。两个人相顾，面对面等住。从小小的妥协时，我们才把手牵住。两个人相顾，面对面忍住，这样我最痛苦。我们说好一定要幸福，为什么还要别人祝福？自己追逐，从小小的妥协时，我们才把手牵住，才把手牵住，牵住。 我是一个80后，小时候香港很远，小时候的香港是哥哥姐姐放假必追的港剧。学生时代，香港是一道考题，一国两